最后还有一条消息需要提示给大家，12月30号新年小长假第一天上午9点，教育面对面将举办2019自主招生志愿填报大型报考会，家长不再做局外人。活动现场将邀请高考专家为您解读人工智能背景下的财经类专业，同时还将针对自主招生冲刺准备进行指导。活动现场仅有200个名额，请大家赶紧抓紧时间报名参与，请您提早的拨打电话57354567 57354567进行报名。好，以上资讯是由苏小坤为您编辑，今天为您播报的。接下来我们一起走进今天的话题，家有儿女，奇葩女德班在线，如何不再让文化糟粕荼毒孩子的心灵。有问题有观点赶紧发送到我们的官方微信教育面对面 RBC。 走进父母孩子内心世界，我们带您直面家庭教育难题，收获专家问题破解良方，我们始终站在孩子成长前线。教育面对面之家有儿女，越聆听越成长。本栏目由北京城市广播、北京市教委联合制作播出。 近日，温州未成年人女德班登上微博热搜，老师除了教女学生做各种家务之外，还说出了一些雷人的奇葩语录。 打不还手，骂不还口，逆来凑凑，坚决不离婚。 你是换男朋友吧？坏居就手和脚烂。 我将自己打扮得那么妖艳，穿得那么时尚又那么暴露，不就等同于去教别人来侮辱我？ 事实上，这样雷人话语频出、教风不正的女德班已经不是第一次出现了。去年，辽宁抚顺市传统文化学校开设女德班就被曝光遣散，如今抚顺女德班却在温州卷土重来。女德班打着弘扬传统文化的旗号，传播着文化糟粕。为什么女德班屡禁不止？如何教会孩子尊重性别平等，又如何不再让文化的糟粕荼毒孩子的心灵？本期教育面对面与您一同关注。好，赶快邀请出今天做客节目的嘉宾，北京市委党校公共政策研究专家蔡阳老师。蔡老师您好。 您好， 欢迎蔡老师。另外我们再来给大家介绍北京师范大学教育学博士后、首都师范大学副教授、青年教育艺术研究所国内研究室主任陈苗苗老师。苗苗老师您好。 主持人好，大家好。 欢迎二位做客我们的直播间哈。既然今天咱们聊到了女德哈，我上直播之前我搜了一下百度百科，百度百科给女德的定义是我看一下哈，是就指妇女应该具备的品德。注意啊，这是就指。所以我一想，哎，既然有女德，那会不会有难得呢？所以我又百度百科了一下，我发现没有这方面的定义哈。那既然我们今天聊到女德班，不知道两位对于这个女德哈有怎样的理解呢？蔡老师。 这个女德呀，其实在来之前我也搜了一下，我搜了一下期刊网，就关于女德的研究非常少，还真是没有。但是呢，我们要是再搜，就是从前我们传统文化中对女德的一些定义呢，就会发现最有名的是班昭在《女诫》里头写的，就是很有名的，叫妇德妇言妇容妇功，然后意思就是你怎么样每天把自己打扫的这个整整齐齐，然后说话谨慎一点，就是这些。所以社会上对现在对女德没有明确的一个定义，可能没有明确的定义也正是它有机可乘的一个很重要的原因， 反而给它提供了一个土壤哈。 对， 不知道苗老师怎么看呢？ 我们传统文化中确实有很多这样的女德的教材，比如说像它有这种纪传体的教材，像刘向啊，他以前写的这个《列女传》，这个《列女》不是指贞洁烈女的烈，它是指就是很多的这种的。当然其实我们如果看就是我们传统文化中很积极的一面，它这里面包含着也记录很多那种聪明啊、关心国家大事啊、然后执掌家务也非常得体这样的女性的这样的一个传记。还有一类呢，就 刚才蔡老师也提到了，就是班昭的他的这个，因为班昭当时我们知道他是这个班固的妹妹嘛，所以他当时被称为大家。那么他写的这个教材原来是给他自己家里的这些女眷们，就好像我要送家里的女儿出嫁之前，我应该怎么告诉她这别人的媳妇儿怎么做母亲，是这样的一个内部的教材。那后来就像我们今天，哎，他广为传播了，又成为宫廷里面的这种的后宫啊所用的。所以古代的时候，这些女性的教材，它也是分就像不同的这种阶层的女性，有这种这种乡野的，然后有这种皇宫的，也有这种官宦的。比如我们可以举个例子哈，我们非常熟悉的这个蔡文姬，就是文姬归汉里面，就像蔡邕呢，他其实给女儿呢就专门也写了一个给女儿的这种啊，像书信或者教女儿怎么做一个很好的女孩子。他特别提到的一点哈，就是说你每天肯定要清洁你的脸，那你要洗脸让它不要藏污纳垢，那同时你怎么洗脸，你就应该怎么去洗你的心灵啊，不要让自己的心灵有那种邪恶去侵入它，让自己的心灵很善良。所以我觉得古代的父母他在女儿这个整个的这个成长方面啊，他也很重视，就是说你外表要好，心地要善良，然后包括你这种早晨啊怎么样，就是班昭也提到嘛，在这里面就是你早晨要早点起床，然后呢你要打扫卫生，然后你要这个很勤劳的操持家务，这些其实都是古代父母对于女儿怎么去做一个好的媳妇儿，怎么去做一个未来做一个很好的母亲。其实母亲教育、母职教育是我们传统文化中很重要的一个方面。 哎，您看您说的这些点啊，都是很好的中国优秀传统文化的结晶哈。你说这些东西，把这些东西传给孩子多好啊！但是问题是我们听到这些预告，真的匪夷所思哈，听起来让人哭笑不得。不知道两位怎么看哈，就是这样的以打着弘扬传统文化名义的这种文化糟粕的女德班，为什么在现在社会还会有它的市场呢？蔡老师。 我觉得吧，现在因为我们进入了一个社会转型的一个过程当中，在这个剧烈的社会转型啊，比如说我们从传统社会转到现代社会，那么在整个，然后我们从一种传统的这种固定的千年不变的这种社会呢，就是很平静的这样的一个社会转成了现代化的，然后是流动的、开放的、多元的这种社会。在这个过程当中，就整个社会转型的过程当中啊，人们会出现一种第一文化上的迷茫，第二呢，这个时候因为文化多元文化进来了，所以大家有一种我找不到一种可以认同的主流文化的这种感觉。那么原来我们在做就是社会流动分析的时候就发现，那么现在人们内心对文化缺乏一种这个认同啊，是就是反映到社会当中啊，就是很多社会乱象啊，然后反映到个人，就是个人的一种道德的标准就是失控了，他不知道什么样是我一个比较好的标准。因此在这种文化转型的冲击下啊，就使得我们对就是一个好的标准就是不了解，不知道什么样好的标准了。所以我们尝试过很多方式去找回这种标准，西方的，然后现代性的，80年代现代性的讨论，那么后来又对西方这个主流文化的这种讨论，到了后来大家就觉得这个好像跟我们的文化是有冲突的。那么在这个时候我们又发觉，我们到现在是比较提倡，其实从2000年之后我们比较提倡国学，其实就想从传统的好的优秀的传统文化当中发掘一些资源来重塑我们的这种文化认同。我觉得这是可能在这个重塑文化认同的过程当中的各种尝试所导致的一些冲突。至于说为什么那么好的东西我没拿过来，反倒是我觉得积极的想啊，是因为咱们现在已经关注它了，但是呢比较不利的一面是我们现在呢关注还不够，以至于我们还不知道怎么样把好的给提取出来。因为我们现在对自己国学，就是中国传统文化的这种了解和解读还太少了。 您看这些荒诞理论的背后哈，也一定有它得以生存的这样的一个土壤哈。不知道苗王老师怎么看呢？ 我觉得像我们提到的，就是家长他其实是花了重金去参与这种女德班的，他其实那些班报就是这个交费这个标准并不低。那么我们为什么会去这么做呢？我们分析啊，其实是两方面缺失。一种呢，就是我们家庭这种重智 然后呢轻视德育这种教育结果的一种缺失所导致的，让父母发现，哎，我以前给孩子报了很多课外的这种补习班，我很重视孩子的学科教育，但是反观到我家里，我一看他可能不尊重父母，然后又很懒惰啦，然后早上不起床啦，然后自己的事情不能够自己完成啦，这其实是我们家庭重质轻德教育所带来的一种家长觉得他反思之后，啊，我必须得寻找出路。这是这种缺失带来他主动的去交钱。这是因为市场的，他为什么他有这种市场这种需求。另外一个是我们国家在性别教育方面的一个啊，目前还需要继续提上日程的一个方面。因为我们看到啊，其实现代的性别的这种发展呢，也出现了很多的这种新的多元化的倾向。因为比如说我们现在这种娱乐的媒体的这样的一个它的这种势头，那么很多青少年呢，他确实有一种什么现象呢，家长关注到说这个安能辨我是雌雄啊，男孩呢他女性化，女孩呢也有男性化的这些倾向，同时呢包括我们现在社会竞争激烈，所以父母呢也会让孩子女孩去主动学学跆拳道啊，希望女孩跟男孩一样，这其实我们也是在性别平等这个教育过程中所出现的正常的一些现象。因为我们知道性别的教育，首先它是在性别差异基础上然后追求性别平等，这也是我们对传统的这样的一个新的进展，所以在追求平等的过程中呢，也出现了这种打破这种刻板的这种性别印象，应该是这样的，应该是多元的。但是在这个里面呢，大家就知道，哎，这个鱼龙混杂，大家意识到性别教育应该出现呀，不然我这个女孩你看很强势啊，或者是这个每天呢她又不会很多的这种女孩的这种仪容啊，她都是很缺乏的，那她需要这点。所以这两点是很在她这个家庭教育中父母已经意识到了缺失，她主动的去上市场上寻找对应的解决的出路。 就是一个觉醒的表现，但是咱们这个方法途径还没有找到。 对，因为这个钱不是别人逼他交的，是他自己主动交的，所以确实是觉醒了 啊。就像是蔡老师说的哈，文化的迷茫，我们现在还没找到那条对的路哈。那今天我们就来说一下，因为是女德嘛，我们经常听到小孩给他报淑女班，给他报插花班，琴棋书画哈，这种还挺好的。而且刚才苗老师也讲到了，古人留下来的很多结晶都是我们可以传达给孩子的哈。那在现代哈，关于女德，咱们如何跟现代的教育进行一个有机的融合，我们可以体现在教育的哪些方面呢？两位有没有什么经验可以分享？蔡老师， 我倒是很想听听男性对这个怎么看。因为在我看来吧，因为我们这个80后这一代接受到的对女孩跟男孩的这样，因为独生子女这一代啊，对女孩男孩的要求基本上是一样的。然后我也来自一个就是对性别看的不是区别啊，看的不是很重的一些地区。那么所以当时我们接受男女教育的时候啊，有一个是对女孩的要求是可能是80后之后才会有的现象，就是独立。然后当然在建国以后，我们的男女平等这个工作已经做得很不错了。那么这个女孩独立应该是现代女德当中的一个很重要的标志。 独立， 对，独立。然后独立包括后来说的自强，所谓自强就是其实还是独立延伸而来的。然后在此之后呢，才是接人待物的一些比较柔性的方式，然后处理好自己的家庭事务，然后再处理好自己的工作等等。其实这个呀，不光是现代，要说到现代女性的这种标准，可能不光是我们探讨了，其实国外有很多探讨。因为美国他们的两性平权也是起步的很早，可是也是经过了漫长的一个时期，发展的很晚，到60-70年代他还是第二次这个女性的一个平权吧。然后在这个过程当中，他们就提了一个很重要的理念，就是从家政走到国政。那么他第一阶段就是让女性出去工作，然后因为你在家里的这一套，你如果家里的处理得很好，你拿这一套去处理工作，你游刃有余，所以走出去处理工作，从家政走到国政。第二个就是，哎，你发现你在外头就是工作也处理得很好了，你就可以去参政了，所以第二步他们就开始选举权，所以他们也走了很漫长的一个过程。那么我们现在要谈现代女性的这种好的标准，那独立肯定是要新加入的一个元素。那至于还有很多传统的标准，我要想听 苗老师怎么想 专家

欢迎回来，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教育面对面，家有儿女，奇葩女德班在线，如何不再让文化糟粕荼毒孩子的心灵？有观点赶快发送到我们的官方微信教育面对面 RBC。 那么首先还是有一条消息要提示给大家，在12月30号新年小长假的第一天上午9点，教育面对面将举办2019自主招生志愿填报大型报考会，家长不再做局外人。活动现场将邀请高考专家为您解读人工智能背景下的财经类专业，同时呢还将针对自主招生冲刺准备进行指导。活动现场仅有200个名额，请大家提早拨打电话573-54567 573-54567进行预约报名。好的，那接下来我们赶快邀请出两位嘉宾，北京市委党校公共政策研究专家蔡阳老师，北京师范大学教育学博士后，首都师范大学副教授，青年教育艺术研究所国内研究室主任陈苗苗老师，和我们一起探讨今天的话题哈，奇葩的女德班啊。刚才苗苗老师在最后卖了个关子，就是这个豆豆的故事哈。这个豆豆是一本读物是吗？ 典型的一个教育的现象啊，比如说像在日本呢，他很重视这样的一个劳动教育。其实我国现在也有很多这种劳动教育的课题啊，都提上了日程。那么我们怎么来界定新时代的这些劳动教育？像我们刚才举的这个例子呢，他这个学校里就把大家运动会的奖品设置为胡萝卜然后芹菜，那小朋友们刚开始拿走的时候觉得哎呀，在 干嘛呀， 对，在公交车上都不好意思拿出来，会不会让人笑话？那老师就跟他们讲说，你们回去可以让你们家里人吃到你们今天的这个奖品所做成的菜，那么这是一件非常光荣的事情，很自豪的。包括我们刚才也提到了，现在我们提倡劳动教育，那么怎么才是今天的新的劳动教育的一个内涵？它的课程应该怎么设置，落实到中学小学大学里面？它的目标，它的内容，活动方案是什么？我们可以举一个例子，比如说像我们前两天去那个珠海参加创新会的时候，有一个学校，他们校长就推了一个非常完整的这种课程体系，从小学一年级开始。那么呢，他的这个课程里面包含着让你认识什么是韭菜，什么是白菜啊，白菜各种类型的，什么是西红柿。然后这其实本身是一种科普了，它是一个多元的跨学科的课程。然后认识这些蔬菜呢之后呢，我们再来讲怎么把这些蔬菜能够变成我们的这样的一个食物，然后怎么去珍惜我们这种锄禾日当午啊，这个劳动背后的这些内涵，它是很完整的。那么还有包括面点，然后包括呢，他把这个呢落实到生活中，就是让家庭教育和学校教育在劳动这个教育问题上能达成一个有效的衔接。那么开家长会的时候呢，就会让孩子们在家里做菜，然后让家长啊在这儿当甩手掌柜的开会。等到开完会，品尝孩子们在家里做出来的这个菜端上来的，他们学校甚至有厨房 哦。哇，您看这个家长是不能缺席啊，这个是关键的一环。不管蔬菜发多少，但最后是必须得回家和爸爸妈妈一起做的，是吧？ 其实就是相当于现在我们讲的这个女德教育中啊，很重要的是家庭教育和学校教育在这个方面怎么去做衔接，大家共同的去把传统文化资源的教育落实好，包括性别教育在这个里面。像我们在这里面提到的性别教育，很重要的几点，刚才也提到独立性，蔡老师提到独立性，其实也是性别平等教育。那么接下来还有一个就是我们今天的这个时代越来越多元，越来越包容，那么我们要打破传统的这种性别刻板印象。传统我们觉得哎，女孩就应该是什么什么样的，男孩就应该是什么什么样的，这个刻板印象也是需要被打破的。那么在这个里面，大家都可以从对方的性别中去学习一些很好的这样的一个优点，对自己的性格气质啊都是一种启示。包括我们现在讲女德班，其实男孩，刚才我们跟蔡老师我们私下里也聊，我们 两位家里边都是男孩， 对，我们和在一起有三个小男孩，对吧？他其实也涉及到一个男孩的性别教育。那么我们看这个新闻背后呢，也有这个男子汉训练营，包括前些年也有一些新闻说有一些小男子汉在训练的过程中体力不支，因为训练的力度太大，或者让他们就是单纯的去模仿德国的这种斯巴达教育啊，脱掉上衣然后大雪天开始跑步啊，这种，然后孩子甚至累出病啊等等。其实这个里面我们也看到家长确实有这种迫切的需要，他希望男孩子，他希望他体格是健壮的，然后他希望他有男子汉的担当，希望他坚强勇敢。但是我们在社会生活中也确实看到现在有很多男孩女性化的倾向，包括我儿子他也讲，他说的这句话我看到了一个什么问题呢，他其实是我们现在一些家里面这个女性啊当家， 然后呢这种阴盛阳衰的一种表现。他说妈妈，我们班小同学讨论，他小学一年级，他说都是家里妈妈说了算。其实妈妈说了算呢，一方面体现了我们性别平等，女性独立，经济自主，但是一方面也看到呢，就是说他带来的一个这样的一个潜在的一个影响，就是男孩呢他在家里面他越来越有这个弱势了，弱势群体了，成了这个性别中的一个弱势群体了。然后他越来越说，我这个很多事情都女孩说了算，他的这个独立自主的性格反而受到了冲击。所以这个时候也提醒我们，就是说关注女孩性别教育的同时，也要关注男孩性别教育。 我特别好奇的是，两位都是男孩嘛？在男孩这个过程当中，我们怎么教给男生正确认识女孩的这个价值，还有她的社会价值呢？这方面咱们是怎么引导的呢？因为我们不仅仅是针对女孩子的这个一个性别教育哈，男孩方面咱们有什么经验可以分享的吗？ 我觉得男孩就比较复杂了。要说女孩复杂，其实男孩更复杂。因为现在这个社会对男孩的要求其实也挺苛刻的，所以我当时一想，这有一个男孩怎么教育，我自己没有过这种体验。但是我们再反观回，就是说回我们这个话题本身，其实我们现在讲男孩，包括男子汉训练营，然后他强健的体魄，这个观念不是中国古代的观念，这个观念呢是什么呢？是西方的观念。所以你要是跟外教老师聊天，他说要祝一个男孩，他的祝福是你 be strong， 然后他就让你强壮。所以西方才教育一个男孩且要强健体魄，然后那么。所以我们现在对男孩的教育，一个是体魄的强健，再一个呢就是要同情弱小。那么所以这个暗含的就是这个弱小就是说保护，你要保护的人，经常我们对男孩说你要保护妈妈，然后将来就是保护，要让着女同学，不能欺负女同学。这个是我们社会上现在一般来说对男孩的一个教育。但是我自己呢其实有一些跟这个我认同但是又不同的就是方式。刚才我也同意苗老师讲的，说是我们要教育女孩同时要教育男孩。我这个认同就在于，我觉得男女平等最重要的是告诉男孩，你在人格上跟这个女孩是同等的。他虽然是弱势，你要知道他弱在哪里，他可能体格没有你强健。然后呢这个他将来他成为母亲之后，他要对这个他要付出双份的，对家庭要付出一部分，对孩子要付出一部分，同时他要在工作上跟你竞争，这个才叫平等。你认识到他的强处，他的强他的弱，才是认识到，才是性别平等的一个表现。所以没有绝对的这种所谓的强弱之分。在这种情况下你才能够尊重女性。 您看刚才苗阳老师说，一听就知道苗阳老师家是女的称霸王，女的为王是吗？ 这是 您家的这个 这个我特别还真得说强调，我经常进行自我的反思。所以我觉得做家长啊，就是每天晚上都得真的是忏悔一下。我觉得做家长都有一个心思，就是我得写一个忏悔录。因为你每一天都会对自己的这些教育的跟孩子亲子共处的这些问题，就是当我想强势，或者我发现我在不尊重他父亲的意愿的时候，或者是很轻易的下了自己的判断，这事儿我说算，我马上就想我不应该这么做。如果我不希望我的儿子他在性别中产生了这样的一个另外一种刻板印象，我就应该是非常尊重他爸爸的这样的一个想法。 当时您儿子说咱们家怎么是阴盛阳衰的时候，您是怎么给他解释的呀？ 他说是他们班都是这样，然后我就马上说我说哎呀，看来你们班这个情况挺普遍，但是我们家呢，我觉得我们家是一个家风是什么，我们家的家风是平等的，互相尊重的，这是我们家爸爸妈妈在夫妻相处中的一个家风。 赶紧给揪过来。 对，我觉得这个一定要使他认识到这样的一个我觉得是树立一个，其实也体现出家风家训很重要。反观刚才就是主持人你提到一个问题啊，怎么让男孩他心目中的一个女性的教育这个方面怎么做，其实这个我也确实思考过。因为男孩子他未来他也要面临择偶，那么他的青春期他怎么去看待女性，那也不是一蹴而就的。那么这个时候我也可以借助一些传统的文化中很精华的部分，咱们举个例子啊，比如说曾国藩他的家教就八个字，为什么呢？就是叔叔于猪，然后呢早扫考宝，书是读书，剩下那个蔬菜鱼猪其实都是一种劳动教育啊，这个饮食。然后早呢是说呢他的这种早起啊，扫呢扫地要勤劳，然后还有考呢，考是指要孝顺， 宝呢是指要和睦。其实我觉得曾国藩他在这个八个字的家风里面，其实我们从中可以吸纳出很多，包括我自己也借鉴了很多，怎么能够把这个传递给我儿子的过程中，也传递了他对女性的这样的一个良好品德，他的一些判断的工具。我不会跟他说你要寻找一个什么样的人，像妈妈或不像妈妈这样的，因为很容易他就会，男孩他会很容易说他接触的女性是妈妈，是女老师，那这个时候他会潜意识的按照这个模板去判断他所认识的未来的女性，有的时候很贴近，有的时候恰好是相反。那么我希望给他的是一个判断的工具，所以我会把一些传统文化中非常好的这样的一些精华部分讲给他听，作为他思考的工具，他以后可以把它作为一个他的一些判断力。另外呢，我觉得男孩的性别教育呢，我觉得也可以借鉴很多的这些人物的男孩的传记。其实在这里面我特别提醒一个什么问题呢，像我呢，我们原来是在儿童文学，我们现在很讲这个书香社会嘛，那么书香社会中呢很大的一个载体是绘本，我想大家都听说过绘本啊，绘本呢普遍呢是妈妈读的多，而绘本中呢它强调了很多这种情感性的，然后呢这种温馨的。那么当很多妈妈这个时候你一定要重视性别教育，很多妈妈她非常的用这种很柔美的很女性的很阴柔的这种绘本去给男孩子去讲述的时候，其实无形中对他的性别教育也是有缺失的。对，因为这个绘本本身它是女性题材居多，女性作者居多，女性风格擅长，然后女性又是购买者，她很容易从女性的角度去采买这个资源，然后又以女性的方式去传递讲述，所以男孩的这种阴柔之风有的时候也会潜移默化受到这种阅读的这种风潮的裹挟。那在这个过程中我特意有所强化和补充，寻找很多男孩子的传记，比如说林肯传啊，再有比如说这个国内国外的都有，英雄的传记，像三国演义就非常适合，里面有这个很多的这种诸葛亮也好，那个长坂坡的赵子龙也好，曹操也好，然后阅读他们的一些诗歌。你比如说这个《短歌行》，曹操的这样的一些很豪迈的这些诗歌，都很适合男孩子他去朗诵。 您看，您这个刚才提到了一个家长要当孩子的判断工具，我觉得您这个判断工具当得非常的到位哈，因为能够帮孩子分清是非。但是在现实生活中，很多家长他是判断不出是非的，他也分不清楚哪边是精华，哪边是糟粕。就比如说我们今天讨论的这个女德班哈，您看这个调查啊，我们看到一组数据，在参加这个温州女德班的45名家长当中，高学历的还不少呢，硕士研究生1人，本科学历6人，专科学历4人。但是这一次温州女德班，它还采取的是一个夏令营的亲子互动的方式，就是家长和未成年孩子在一块儿学习的。那对于这种内容啊，比如说有一个那个讲授者说，我吃了活鱼的眼睛，换来了800度的近视，我吃了那么多活鱼，鱼能饶过我吗？所以有些看不下去的网友跳出来说，不管鱼能不能饶过你，正义都饶不过你啊！就是类似于这种，我们一看就知道它是糟粕，它是违反我们正常的逻辑还有常识的这些内容，为什么这些家长会信以为真呢？他们产生免疫的原因有哪些呢？蔡老师， 我觉得他可能也未必是信以为真，可能他在参加之前不知道会有这些内容。我们现在在儿童教育上有一个重大的缺失，就是家长太忙了。家长他平时特别忙，他没有办法参与到孩子的教育当中，所以他会想尽一切办法。然后呢，第一个是把他自己缺失的这个委托给别人，委托机构来教育。第二个是想尽一切办法利用寒暑假的时间，找一个时间跟孩子一起去学，不管学什么，重点就是在于我跟你一起去学了。所以这个可能就是症结所在。就是他为什么会参与这样的班，可能他之前根本不知道这个班是要教这个，他只是为了跟孩子待在一起，去了以后才发现哦，原来是教这个。我觉得大概是这，因为我们原来这个女德班呢、跟好像原来在这个二三四线城市流行，当然北京也有的一个叫读经班有点类似。这个读经班就是把孩子们凑在一起，然后每天也不解其意，就是把那个45经啊拿出来，每天早上哇哇哇哇的读，然后让孩子读。很多人参与到这个读经班当中，然后就是家长带着孩子，然后一块儿读，然后孩子每天就读。后来我有一个也是搞儿童教育的一个同学啊，他就潜伏到这个几个读经群里头看，是什么样的人在让孩子读经。因为我们觉得不可思议嘛。 然后后来他就发现，他经过统计，他就发现很多呢是打工这个父母，然后把自己的孩子放在这里读经。为什么？因为他没有时间去陪孩子，他也不知道，他也没有更多的精力去研究如何陪好孩子，所以呢他就希望委托一种方式把孩子教育好。教育好的标准是什么呢？他就觉得让他道德品质比较好是一个比较好的标准吧。既然学习他不能掌控的话，那么道德品质怎么样教呢？他就觉得读经班好像古代的这种传统的这种好的道德标准在里头，读了以后他就变孝顺了，变听话了，不伤害别人了，哎，他觉得达到他的目的了，所以才使得这种读经班这么风靡。其实都是一个道理，就是呢家长太忙了，家长没有时间，所以呢家长就委托这样的机构，这样的形式来教育孩子。 比如说这种是还知道和孩子一块儿去亲子互动的这样的家长，还有一类家长就是我根本压根就不参加啊，我直接把孩子交给哪一个培训机构，就比如说我们之前讨论那个网络的那个电竞班、网瘾班，还有一些夏令营，但是这些它都是资质不全的，甚至是会有害于孩子的哈。对于这种把教育责任哈假手于人的父母，不知道苗老师怎么看呢？ 我觉得这一方面就是家长的一个心态，家长的这种教育里面，就家庭价值观，家庭教育的价值观是我们现在特别需要去建构的。家长的这种中产阶级焦虑，还有家长呢一种不自信，在这两个这些心态的交织之下，才会花钱买教训。焦虑呢，我们大家都觉得说，哎呀，这个孩子你看暂时这个出现了一些不太和好的现象，那么我怎么办呢？啊，他很焦虑，他觉得这个现象是不是就代表着长久呢？还有那种不自信，其实家长每个家长都应该自信，因为每个家长即便是社会经济文化地位不同，每个家庭拥有的这种文化资本、财务资本、社会互动资本是有高有低，但每个家长都应该相信自己是孩子最好的教育资源之一，就每个家长他都是有这样的一个功能的。但是有的时候我们确实是缺乏这种自信心。你比如说我们过去呢，我们现在有很多家长学校，像鲁迅当时也提嘛，说这个生孩子这个是母鸡都会的事儿，但是养孩子可不是，养孩子是需要学习的，做父母是需要学习的。我们现在有很多的毕业的证，我们考车证、考驾照、考这照那照，我们没有考过一个家长执照。所以呢，我们现在国家是花了很多的这样的一个投入去建各种家长学校，这种家长学校包括线下的，也包括线上的，因为也提倡大量的去介入 APP 啊，去办这种家长学校，包括我们现在公众号里面，当然确实有一些这种的良莠不齐啊，这种高低水平的，但是我们也要从中选择这种比较权威的公众号，然后比较权威的这种的国家的这些平台进行自学。其实自学真的很重要，因为我们有很多书都可以去看，包括我们传统文化中的这些家风家训里面有很多的教材。那么我们如果真的想进行这种传统文化教育，是不是一定就要依靠这些假手于人啊，找这些班呢？是不是钱一定要花呢？一定要花钱买这个教训呢？这个里面就是反映出家长的不自信，没有把自己当成这个很好的教育资源来用。 虽然每一个家长在成为父母之前不可能都给每一个人颁发一个家长合格证哈，但是家长自我的提升还是一定要有的。 对，我比较同意，因为有一句话叫做遇见孩子遇见更好的自己。 对。 好，这个方面一定要提升啊，不妨可以报一个家长培训班是吗？其实现在市面上有很多。 现在就反映出另外一个，只要市场上有需求，那么就会有灰色地带，就会有一些善于专营的一些这样的商机的来缺乏这种专业资质，然后呢来进行这样的一个地带的捕捉。 那这方面怎么能提升家长的这个辨识度呢？我们可以从哪些方面入手？ 比如说我们要看这个对方的这个师资啊，要看他这个平台的这个组织者、执行者，然后要看他的这个课程的设置，这些方面都要去看。 好，不仅是孩子要提升，家长也要跟孩子一块儿成长哈。 家长提升了，才能孩子提升。 好，那今天我们再把这个 视角啊，回到我们这个女德班里面，我们刚才讨论的是假手于人，把孩子放在一个封闭式的环境里面、嗯、那这种封闭式的环境里面连续一个星期甚至十几天都在这种高强度的思想灌输还有严格的身体规训，有很多参加过封闭班的孩子回来跟我们反映说其实那段时间是他们最痛苦最无助的时候，因为爸爸妈妈不在身边，如果说加入了这样的一种有问题的这种女德班这种形式，可能会对孩子的成长影响有多大呢？这个我们有没有一个仔细的一个估量呢？ 我有一个感性的认识、嗯、就是呢，重男轻女家庭养出来的女孩她将来会接受重男轻女这种观念。 嗯，会怎么样呢？ 因为我有一个同学他接受非常好的大学教育、嗯、然后他当年是学霸，然后考到一个很好的大学、嗯、读到博士毕业，找了一份非常好的工作、嗯、但是他呢出生在一个重男轻女的家庭，他有个弟弟，父母尤其看重弟弟，从祖辈就非常看重弟弟、嗯、所以他虽然他一直很好的学习，但在家中的地位都比较低，所以他后来呢结婚以后那么找了一个丈夫也是很好的教育，但是非常的重，来自也本身也是非常重男轻女、嗯、所以我这个好朋友啊，她生了两个女孩以后，她的老公要跟她离婚、嗯、我说这不可思议，在现代社会我不可思议还有这种事情、嗯、我这个同学就接受了，她就我能理解她，然后她能理解她这个丈夫的这种做法、嗯、甚至她丈夫放出言论说是我可能会在外头，我就是不跟你这个婚姻不断，我也可能会在外头再生一儿子，我说那你这种我都不可理解，她可以理解、嗯，我就想啊，这是还是因为早期的教育给他的这个留下了，我觉得是一种伤害哦、嗯、或者是一种刻板的印象，导致了他人生的观念发生了偏差。嗯，因此我觉得这种封闭式的像这样的教育对孩子的这种成长阶段的这种损害比较大的、嗯、比较大的损害就在于呢，它是一个一元的声音，他没有让孩子接受到这种多元的认知，他没有让孩子在比较当中做出自己愿意的选择，这种一元的声音对于教育来说我觉得是最可怕的。 嗯，就比方说在这次女德班里面我看到一个非常可怕的现象，就是一个十一二岁的女孩子，她刚进去的时候老师要求说男生先吃饭女生才能吃，起初的时候她还觉得很生气，说为什么这样啊，但是慢慢以后她觉得男为天女为地，那我就接受这种观点，她觉得她想明白了这是对的。所以其实一个人产生了这种认知的偏差它是很正常的，这是很多时候是一个社会环境塑造的结果哈。就比如说像这个十几岁的小孩，他一定是在现实当中经历了很多这种男女不平等的规训，他才会对这种传统文化认命哈。所以这方面啊，不知道苗苗老师怎么想呢？ 我觉得像幼儿啊，他到了四岁左右他就有了观点采择能力，嗯，所以我们在这里面看到很多五岁的小朋友参加了这个女德班啊，你可见对他损害之深，因为教育它就是一个信任产业。那么像这样的一个这些女德班啊，或者这些同类型的班啊，它本身就是一个不能够让人信任的产业，而教育它又是不可逆的，因为孩子的成长它不可能说再倒退重新回来，所以它对人的这种损害，这个真正的对人未来生涯的发展其迫害其实真的是无法估量的。而且它其实在道德教育资源里面，初中他初中如果不好，家长就不会买这个单，因为没有人逼他去买单。那么他使用的教育资源，他的方式方法其实是糟粕型的，对吧？那么在这个过程中呢，他又产生了这种不可逆，而且这个阶段包括从四岁开始观点采择，接下来又到了他是非观去建立的这样的一个时光，三观嘛，人生观、世界观，还有这种价值观啊，包含着这里头的这种性别观啊，这种幸福观、爱情观、婚姻观、是非观，这些所有的观，在三观这些所有的观在建立的过程中，那其实它的资源不对、方式不对，所建立的结果自然就是一个会倒塌的大厦。 嗯，无论我们在传统文化的探讨，还是在这个性别教育的方式上，我们都希望能够多元化一点哈，给孩子更多选择的空间。当你一再的给他灌输 A 的时候，即使有更优秀的 B 出现，他也不可能去选择 B 哈。所以希望不管是家有儿女哈，不管是您家是男孩还是女孩，我都希望在教育性别教育这个问题上，我们一定要让孩子认识到，在这个世界上没有任何一个人值得你去放弃自己来委曲求全哈。也希望今天家长看到我们的节目有所启示，也再次感谢今天两位嘉宾做客我们的节目，谢谢， 谢谢。 嗯，好，最后呢还有一条消息需要提示给大家，一定不要忘了我们12月30号上午9点的讲座，教育面对面将举办自主招生、志愿填报大型的报

六极之互有，学者之要津。清朝人更冠之以训诂之渊海，五经之梯行。它就是十三经里最为特殊的一本典籍《尔雅》。 诗书之金代，六极之互有，学者之要津，训诂之渊海，五经之梯行。尔雅，尔，逆也，逆，进也，雅，逸也，逸，正也。五方之言不同，皆以进正为主也。 王宁，北京师范大学资深教授，全国哲学社会科学研究专家咨询委员会委员，当代著名汉语言文字学家、训诂学家王宁教授精彩讲述。 我想先说一下《尔雅》呢，它是一本讲意义的书，但是它是十三经之一，这很特别啊，是吧？你把一个讲字的、讲意义的书，你放到十三经里头，十三经是这样，咱们前面讲过，在经学里头啊，经学里头经本不同，古文经和今文经它本字不一样，因为它写的字不一样，当然它内容也多少有些不一样的，而讲解经说也不一样，是吧？但是它都是有思想内容的，有语言环境的。但是尔雅不是，它是个字书，但是大家又很重视它。六朝人呢给他一个说法，说它是诗书之近代，就你学诗就是说诗经，学书就是书经啊，学书经。那么他需要用这个尔雅呢解读它，治理它。大家知道很有名的一个人就是这个林王溥啊，林王溥他是宋朝人，他是这么说的，他叫六极之互用，学者之要津。六极当然指的是六经，是吧？六种典籍，六就古代的很著名的典籍，是他的门窗，从那里头你能看出来这个六极。而且他是学者之要津，津是渡口。你要想过河，你想学术上头你要有成就过河，那你要看他。那清朝人宋祥凤，宋祥凤当然是个经学家了啊，他对他有个称呼，他叫训诂之渊海，五经之梯行。什么渊海？就是你过去解释词解释字的那些东西都在他里头，就像个像海里面在装着呢。要是到五经，你要想攀登五经的高峰，它是梯子，它是飞机，航嘛，航行是吧，它是一个很好的工具。你看它有这么重要的作用，它又不是一个有思想内容的书，那么是一个什么书呢？为什么说它这么重要呢？好，我们现在就先来介绍介绍这个书。我们先看什么叫尔雅，刚开始看你不知道它说的是什么，是吧？尔雅为什么叫尔雅呢？汉朝人说尔是近，那尔啊，你看尔字如果咱们加个走之，是吧？走之就是尔啊，尔就是近。雅呢，雅是正，雅是正，就是它是正统的东西，也就是它，咱们这个雅是跟俗来说的，俗多半是在民间，所以它就比较散落在各个地方，它规矩就不多，而雅是有规矩的。好，所以尔雅呢就是近正，离着我们今天能够理解这个，我们啊这个今天都是指的尔雅那个时代。咱们有一个这个国学大师，就是黄侃黄先生，黄继刚先生，他就解释，他说这个雅呀是夏的介字，就是华夏的夏的夏的介字。夏是什么呢？啊，夏呢是我们一个时代啊，我们一个时代，也是我们一个中华的代称，是吧？一个中华的夏有一个版图，正好是我们中华文化了。所以他说呢，诸夏之公言，就是大家都应该遵循的一种标准。另外呢，它是经典之常语，就是这个典籍里面你看到的一些东西啊，看到的东西它是常常出现的。 另外呢，它是训诂之正义。训诂之正义就是一个词，它的讲解本身是规范的。好，我们这样把它这几种办法综合起来以后，我们就大概知道《尔雅》是个什么书。《尔雅》呢，它是一个解释经典意义的书，它不是经典本身，而且这个解释呢是带有一种标准性质的啊，带有一种标准性质的。所以他在解释词语的时候，他搜集前代的各种各样的解释，他也是做了一些提炼，把它放在一起。他怎么解释呢？他是用标准语来解释方言俗语。如果是个方言俗语，下面传的也不是那么太雅啊，不是太雅，就是说它不是有规矩的，不是标准的，他就用这个标准语去解释一般的语言，用当代的语言来解释古语。那个当代啊，是他做书的那个当代，不是我们今天当代啊。还有他用常用的语来去解释那个难僻的字。这三种解释都是为了什么？是为了通经。通经就是把诗的文意弄清楚。我们现在就知道尔雅是什么。尔雅是一个训诂的一个汇编，就是他把各个时代解释经典的那些语言，那些训诂，他给转到一起，所以叫尔雅，我们现在就明白了，是吧？ 由此可见，尔雅是古代训诂材料的汇编，是一部用来解释经典意义的书。可是为什么作为一部解释经典的书，尔雅本身也在十三经之列呢？ 好，咱们说尔雅怎么跑到经里头去了呢？它是解释经的，它怎么上经里头去了呢？这个我们就要知道经从汉代的五经啊，我们不算乐经了，算乐经就是六经了，是吧？这个五经六经发展到今天，咱们叫十三经，这个事情都是有发展的。比如我们二十四史，我们经常会加一个清史稿。清史稿它不是，因为它不是明，它没有定稿吧，它没有定稿，咱们说清史稿嘛，它还不是，还没有到达那个正统的那个地步。因为那些每一个都是后代写前代的史，那都是预定的啊。我们知道中国的经它有一个发展的过程，开始是五经：诗、书、易、礼、春秋。春秋是史，尚书也是史了，它是文告了。易经是占卜之书，它也是个哲学著作。然后礼当然是讲制度、讲礼仪的。诗呢，咱们说诗不是文学嘛？古代它这个文学本身，它诗呢，它宋诗啊，它用来作为外交，用来作为传递他的思想啊，它不完全都是一些民歌民俗，为了大家娱乐的，它不是这种东西。好，这是五经。到了汉末，就把《论语》搁进去了，因为夫子之书啊。那么《论语》一放进去的，就加上一个《孝经》。为什么《孝经》能够入典呢？入经呢？是吧？我们知道，血统社会就是宗法社会，它是用血统来维系的，所以孝就非常重要。这样就变成七经了。然后春秋它变成了三个传，就是左传、公羊传、谷梁传，那不又多出两个来了吗？变成九经，春秋变九经。然后礼呢，它又分成周礼、仪礼和礼记，这都是诗，就是经说了，这里面都有很多是经说了。加上一个十一经里头，再加上一部尔雅，就是十二经嘛。十二经后来又把孟子再加进去，孟子咱们叫雅圣了啊，因为孟子他是孔子的这个孙子子思的弟子，是吧？所以他就比较往后靠后了，所以孟子再加就变成十三经。那么尔雅为什么那个时候要进去呢？这个我们就知道，小学跟经学它是同步发展的，没有小学，经学就没法讲。越到后来，这个经的内容就越大家越不懂，所以呢，到了《四库全书总目提要》里面说，说经之家，多资尔雅以正古，多靠着它来正古，所故从其所重列之经部，什么意思啊？他专门对着经来讲的东西，也就有了经的地位。这就像左传本来是解释春秋的，那么他也入了经了，那么我尔雅当怎么不能够也入经呢？尔雅就这么进到经里头。这样你就看小学就语言文字学的地位在古代很高 啊，它是跟这个思想教育的这是一样的啊，思想教育的精髓。 关于《尔雅》的作者与成书年代，旧时有三说。一说为周公所著，成书在西周；一说为孔子或其门徒所著，成书在东周；又一说为汉儒所著。这三种说法哪一个更准确？尔雅究竟成书于什么年代？它的作者又是谁呢？ 那么什么时候才有了尔雅呢？啊，尔雅的作者到底是谁呢？古代有很多揣测，有的人说这是周公做的吧，啊，那么要是周公做了呢，那么他可能就是在西周的时候就有了。有人说是不是孔子整理过，孔子的门徒做的呀？如果是孔子的门徒做的呢，那么就在东周了。还有说是不是汉儒做的呀？汉儒做的就到汉代了啊，就这几个时代都有人说，但是证据也都没有。但我们知道尔雅是早于毛传的，我们知道毛衡是汉代的西汉的人，他去做整理，就是去讲解诗经，尔雅里面有很多的训诂是从毛传里来的，就是毛衡解释的东西，他能把毛衡解的东西收进去啊，收进去，那么他应该是比毛衡晚，是不是？但是你可要知道这个诗经的毛诗里头的很多的东西啊，毛诗里面很多的东西要比尔雅精确的多，说明它往后，那就是说毛传呢它参考了尔雅，不是尔雅参考了毛传。所以呢你要说尔雅很晚是吧，它早于毛传嘛，它也应该不是太晚的。尔雅里面有很多的制度啊都是周代的制度，比如这个是山啊，就是解释这个就是山的名称的里头它有个五岳，这个五岳它是有一些制度的。咱们知道山呢它本身它是要有变动的啊，而且人对山的依靠和发展本身它有开辟的一些地方，那地方人多了你才能把它提炼出来。所以它两种制度，一种是周初的制度，一种是东周的制度。那这就说明了尔雅啊应该不是汉朝的东西啊，它应该不是汉朝，它会比汉朝要早。那么你说是孔子做的，应该不是，因为尔雅里面的材料啊五经的材料其实连一半都不到。它采用的东西里头啊，它采用的东西里头有很多是杂家，它有楚辞，有庄子，有穆天子子传，有管子，吕氏春秋，这很多是杂家啊，国语是史啊，史记也是史啊，是吧，都在里头。他尤其他常常是用史记跟尚书来对比比起来，所以他应该很多材料是比孔子晚。那你说孔子整理的时候他就应该是孔子之前的材料是吧，孔子是什么时候的人，他以后的讲史记是绝对不会继续，史记还有孔子世家呢，是不是啊，他一定是比孔子要晚得多的地方。好，我们把它拿来分析一下啊，分析一下我们大概其可以得到这么一个结论，就是尔雅不是一个人做的，他是很多的人慢慢把它积累起来的，他应该经过一个很长的时段，这个时段的慢慢加慢慢加，加到差不多定型的时候应该是公元前的400年到300年的战国时期，这时候大概定型啊，大概是定型了。那么汉代呢，因为他要做经典吗，所以他又拿来以后又重新把它来关注了，他又整理过一次，又有些增补。因此呢尔雅不能是一个人做的，也不是一个时代做的。从西周一直到汉代，你看那个很长的里头的东西它都有点影儿。但它主要的东西应该是周代的东西啊，里面的东西。按照时代来讲它比说文要早，说文是汉朝人做的呀，东汉人做的，而且是。尔雅要早，所以黄继刚先生在讲说文的时候，他有十本小学专书，这十本小学专书有些是义说义的，有些是说字的，有些是说音的。那他说如果按照重要排，说文在第一个，如果按照时代排，尔雅在第一个，就他早，而且他又是不同时代累积起来的，所以他整理的这个面貌 啊，就不像说《说文解字》那么精，那么精确。那许慎呢，那二十来年真是没有白干活。那么尔雅呢，他在中国的小学历史上，他第一次把意义做了个分类，以后的书只要是雅书，所谓雅书就是讲意义的书，讲训诂的书，都用他这个分类或者他的分类来扩展。尔雅应该有19篇，分成两大类。第一类是语言类，语言类就是把一些常用的词语，他没有名物的东西，他分进去，有3篇，就是是孤是言是训啊，这3篇都是讲的是一般的语言，有些是双音词，有些是叠字词，有的是单音词啊，也有些是一句话或者一个词组。第二类是人文关系类，就是他的世亲。世亲我们知道，尔雅的世亲把人和人的血统关系啊，远近亲疏的血统关系，它分成3个部分啊，3大类。第一是父党，父党就是直系亲属啊，按中国的规矩吧，其实母亲跟父亲都是血统的直接，都是咱们说要科学了，就是基因的直接继承者，是吧？都是一样的。但是因为他是已经到了父系社会嘛，所以他尊男，所以一是父党，第二是母党，第三是妻党。妻党就应该是没有什么血统，那就是真正的是亲戚了。第三类呢是建筑器物类，就是人做的东西，人造的东西。它有什么呢？施工是讲房子啊，讲建筑啊。施器就是做的小人做的一些工具。乐器。大家说为什么那么多的器皿单说乐器啊？我们知道乐器跟礼有关系，古代的乐不是像今天似的大家都是去玩的。它不是去玩的。古代的那个乐它是配礼的，它是去陶冶人的性情，让你按照它去行礼的。第四类就是天文地理类，天文地理有是天是地是丘是山是水。这里面我们要讲一个是丘和是山怎么区别。我们知道山是高的大的，丘是低的，丘陵地带它就是有它跟平原的这个海拔比这个山它要低，是吧？所以古代的是是山，这个山又叫岳了，是吧？还有岳，这是是丘。所以你看那个山岳的岳的是丘底下还加上一个山，就是那个丘在那山上起来的小山。第五个就是植物动物类，它就是草是木是虫是鱼是鸟是兽是畜。我们知道姑谱它专门把毛传里面的一些东西拿来，它就跟尔雅一起就来做这个事情啊。那我们说它这个分类是个什么分类啊？有人说它是个意义分类，你一看就知道不是意义分类啊，不是意义分类，是什么呀？是物类。他把各种各样的事物给它分成怎么几大类，那么分不进去就一般的词语了，是吧？比如走路的走，你给它分哪儿啊？它就是人的一些动作呀，还有一些红了白了，你给它是放哪儿啊？红和白它可能当成纺织，它也有地方放，它有些你就没有地方放的，它就把它放到这个语言类里头啊。还有一些虚词，是吧？它放到语言类。啊，你这个跟说文解字啊，它有异曲同工，是吧？说文解字说540部，世界上的各种事物无不必载，无不必载就是我这都有了。它分的细，它因为它是按照字形来分，这个是按照物类来分，是吧？它就分成19大类。以后的雅书像小尔雅、广雅都是这种分类啊。有些呢也有些扩展，像实名啊，有些书它有一些扩展。那么我们前面看到的啊，前面所我们所看到的都是尔雅这部书，我们先把它弄明白了它是怎么回事儿。 尔雅并非一位作者所著，又跨越了多个朝代才最终成书。今天的我们要想读懂尔雅并正确的使用它，就必须从了解尔雅的表现形式入手。 那么它是以什么样的形式来体现的呢？它的形式是凡是训示相同的它就都落在一起，1、2、3、4、5、6、7，它就落在一起，用一个词去解释这么一串，这是它最大的一个形式。还有一些呢，它是一句话解释另一句话，经常不是一个时代，比如他用史记，因为史记本身口语化比较强，他用史记去解释尚书，他就是一句话对着一句话。那么这些形式是不是有人把尔雅叫同义词典？尔雅不敢这么说， 他一串东西下来以后他就同意吗？不一定，他不一定是同意，他只是同讯，就是他同样的用前人在不同的环境底下用同一个字去解释它。所以你翻开尔雅你一看，它里头还有一些小类，它的方式就是同训词它就给你转到一起。另外如果一个词本身有两个意义的，它有时候可以出现在两个地方啊，出现在不同的地方，这就是尔雅的形式。所以我们就不要说它是同义词典，它就是我们讲它是个训诂的汇编。这个呢我要讲一个，就是训是一样不一定意义就一样。为什么？因为我们知道训诗是以一项为单位的，是以这个多义词的一项为单位的，不是一个字为单位的，它拿一个字去把它都垒在一起，把个字当成标准。你有时候它就同训未必同义啊，它不一定都是同义的。这一点是在我们会讲到尔雅怎么用的时候特别特别需要注意的，你不小心你就给弄到一块儿，你就以为它是同义，其实它不是同义啊，它不一个是不一定都是一个意义了。这种例子很多啊，嗯，咱们举一个例子，鱼，鱼就是给予的予啊，给予的有点像一个毛子去掉一撇那个予，那个予字可以当我讲啊，尤其楚辞诗里都会有它当我讲，但是那个予又当给讲。他把那个我的意思和你的和我的意思和那个给你的意思，他可能都垒到一起，语也，但这里头就有不同的意思啊，因为它是以字为单位。所以我们在研究古代的训诗材料的时候，一定有几条要注意：一，训诗相同不相同，不能字本位，不能只看字，要看它是哪一个意象，词解释意义。字本身只有造字意图啊，是吧？字本身只有造字意图，只有词才有实际的意义，才有语言环境里面的意义啊，这是不一样的。所以不能够光看字是一样的，训诗就都是一样的，都是一个意思，这是我们要注意一个。第二个，有一些训诗它训诗的就是在这个语言环境里面的意思，所以我们就说我们用科学的说法，我们不说尔雅是同义词典，我们说它是训诂的训诗材料的汇编。好，关于尔雅我们先介绍到这儿。 作为训诂汇编，尔雅是如何解释经典的？我们该如何正确使用尔雅呢？请继续关注尔雅下集。 共读中华经典，聆听诗词书韵。今天教育面对面与人民教育出版社中华经典资源库共同合作的品读经典节目就到这里。以上也是今天教育面对面节目的全部内容，感谢您的收听。稍后带给您的是楼市好声音重播版，欢迎您继续收听。 我曾经深爱过一个姑娘，她温柔地依偎在我肩上，那晚屋里洒满了月光，我的心儿轻轻。 社区添魅力，生活更美好，由市委社会工委、市人力社保局主办，北京电台城市广播承办的第八届北京魅力社区评选表彰活动正在火热进行中。如果你的社区设施完备、管理规范、环境优美且活动丰富、邻里和谐、服务完善，魅力社区评选等着你。活动详情敬请关注北京城市广播微信公众号，咨询电话85013006 85013006。 一提起贵州遵义，让我们想到的不光是革命老区，还是绿水青山、人杰地灵的好地方。这里孕育了数款中国名酒。那么在贵州当地，大家过年过节请客吃饭都会喝什么酒呢？真正懂酒的人会选择什么样的酒呢？带着这些疑问，我们去到了贵州遵义。当地酒友们，他们不约而同地说到了懂酒这个有点陌生的酒名。我说，贵州茅台镇那么多名酒，为啥会钟爱懂酒啊？他们告诉我，懂酒不仅好喝，而且不上头，还告诉我懂酒有三大特点。第一，酿酒原料难得，